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6集，雨夜。泼墨般的夜色里，血光一亮，沈泽川根本不给乔天涯开口的机会，当头一斩，水花随着脚步迸溅，沈泽川刀刀致命，罡风碰撞间，绣春刀错损了刃口，被乔天涯挑飞了出去，两个人顿时分开，沈泽川左手空空，进了溪水里，冲掉了下膛的血。 美人就怪隔帘坐高阁，提刀伤手，断了怎么办？ 乔天涯仿佛嗅见了什么味道似的，沈泽川右手掂量了下狼里刀， 拧断了手脚，不正好听话乖巧？ 这世间有种人惹不得，就是如你这般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。 沈泽川跨步而上，狼里刀重，他用起来不趁手，可是重有重的好处，就如同现在靠着几家刀法的刚猛，看得乔天涯无暇还手。乔天涯倒退时被压得急于后折，然而他一靠近溪水便觉得不妙，果然见沈泽川受伤的左手从水间猝然撩起，脏泥溅眼，使得乔天涯有一刻的破绽，跟着胸口再次遭遇重创，被沈泽川一脚踹倒在地，砸进溪水里。援兵才到，沈泽川连退几步，绝不恋战，托起萧迟也要走，岂料萧迟也个高腿长，他险些扛不动。搜寻越来越紧，时辰过得格外的慢，整个树林里搜到的全部都是伪装，并且是训练有素的死士，他们一落入锦衣卫手中便会咬舌自尽，绝不给几雷审问的机会。楚王到底在哪儿？只有萧迟也知道。几雷有些气急败坏，他起身环顾， 小畜生，让宽城守备军沿着猎场搜查。 沈泽川爬出水，拖出萧迟也，可这坡太陡，他一口咬在萧迟也的后脸，把人拽也给拽上去了。沈泽川左手的刀口血流不止，他撕了衣裳，在水里冲了冲，就缠在了伤口上。萧迟也靠着这苔痕满布的石头， 我怀里有帕子。 沈泽川探手到他胸口，摸出了一滩泥帕子，就把泥水全挤在胸口了。 这药效什么时候过？ 一个时辰，快了。 蹲树上比待在水里隐蔽。 萧迟也看着他，见他浑身湿透，后领微长，泥点还留在脖梗上，衬得十分。 锦衣卫有驯兽所，杜绣得见血味。 沈泽川说着扶手，轻轻嗅了嗅自己流过血的指尖，十分媚态。萧迟也看着他，真他妈奇怪，这人刚才还在提刀杀人，又不似女儿家，怎么会想到这样的词？真中了李建恒的邪，天天念，天天念，念得他竟然会这样想，这样看，跟去都里癖好特别的老男人似的。萧迟也目光像是能剥开沈泽川的后领， 刀法不错，在寺里没少苦练吧？然而这具身体从外却瞧不出来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用药了？ 沈泽川眸子逆向他，顺着他的目光抬手摸到自己的后颈。 你一日到底要看多少遍？这么稀罕。 这话说的有歧义，讲得我像是个色中恶鬼。 萧迟也舌尖舔着残存的血味。沈泽川伸手过来，把那脏帕子盖在了萧迟也面上。 我以为你只是在胭脂水粉里混日子，不想你还是男女通吃啊。 调什么情，二公子就是想让你把颈子上的泥擦了。 是想让我擦了，还是想帮我擦了？ 沈泽川指尖隔着帕子停在萧迟也眉心，冰凉的雨水顺着手指 滴答在眉间，仿佛吸饱了那诱惑，滴下来都是晃开的水，潮潮的淌到了衣领里，勾出点又湿又痒的骚动。萧迟也很想喝水，又很想让他离远点。他沉默少情，笑了一声：“ 你手段了得， 你想的挺多。” 沈泽川束紧衣领，抱刀不再出声。雨势渐小，树林里的犬吠遥遥传来，两个人都没动。这石头抵在溪边，上边盖着灌木，是个格外窄小的藏身之处，其实仅能容纳一个人。萧迟也等了半晌，听见那带狗的人往这头逼近，沈泽川把狼力刀卡在半空，猫身从下边爬了进去。萧迟也便觉得身上一重，那人从下边沿着腿挨到了他胸口，两个人身贴身的挤在这狭窄之中。萧迟也能感觉到他骑上来时大腿相蹭的热度，还有他凑在自己鬓边的呼吸。萧迟也盖着眼睛，在黑暗里能随意地勾想沈泽川是个什么姿势，那藕白的颈也总是挥之不去。萧迟也叹气：“ 我求求你，坐肚子上，别坐下边。” 沈泽川没动，因为上边窸窸窣窣的声音凑过来了。萧迟也调试着呼吸，可是这个姿势，他往上抬抬头，就能碰着沈泽川的下巴；往下动一动，鼻尖都能沿着那脖梗线条蹭过去。沈泽川原本亲耳听着动静，忽然掀开萧迟也的帕子，瞧着他不说话。萧迟也也瞧着沈泽川，不知道是被今晚的血气冲了头，还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那逐渐硬起来的地方，顶得两个人都不舒服。被雨水濡湿的布料紧密贴身，形成类似不着一物的触碰，仿佛再挪一下，都是有意的摩擦生活。头上的犬还在嗅来嗅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这就已经是那个什么， 在被打了， 杖什么？ 杖责，对，在杖刑你了。所以呢，你前面要有那个，就是被打的那个感觉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他问你啊，你先给我一串那个气，走。 不是，不是， 继续，气连着， 是我没有痛敌。是我没有痛敌，是我没有痛敌的。 他是已经察觉到他受伤了，对吧？ 对，他知道他受伤，而且你已经意识到他可能不行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你可以把力度稍微放进去一点点，因为这边他要有一种顶起来的感觉嘛。 我背你走，哥。你充钱了吗？ 我觉得那个关切感再多一点，走， 你充钱了吗？你充钱了吗？你充钱了吗？ 好，往下。 等以后回家去，我们吃很多碗。 七夕再给我一点这种擦那个脸啊，就是很脏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再来一个。 师娘包了饺子，等以后我回家去。我们吃很多碗。 点头，用力的点头。你这里其实是在那个，因为你感受到他的生命在流逝。 哦，就不是想。 哎，对对对。 但是还是接着那个是吧？ 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接一下那个情绪啊。 我的钱也给哥，娶嫂子，哥，哥，我的钱也给哥娶嫂子，哥，哥。 我觉得那句啊，我的钱也给哥，就是娶嫂子，就不要连起来。 好的， 你懂我意思啊？来，走你。 我的钱也给哥，娶嫂子。哥，哥。 OK， 好的，辛苦，来换气。 众怒难消，皇上将中伯六州守备兵权亲自交给了沈巍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也总要……哎，对不起， 那个前面慢悠悠的说，你在分析那个朝堂呢啊，来走。 众怒难消，皇上将中伯六州守备兵权亲自交给了沈巍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总也要杀个人以正公允，本就是吊着一口气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传，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。 终于有问题啊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传对吧，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，就是说我踹过这一脚了，他死不死我就认了。来，我们老点来一个啊。 好，不审多日又经廷杖，本就是吊着一口气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传，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。 好， 及时行乐，门上 坐姿散漫啊，走。 及时行乐， 哎呦喂，起高了起高了，就悠悠的嘛。 及时行乐，生不逢时啊，他命硬关我屁事，阎王又不是我老子。 阎王又不是我老子啊，来再来一个。 他命硬关我屁事，阎王又不是我老子，不死也残，残了还废了，谁要呢？ 好， 没了。